你在黑夜来临祷告，就像孤儿找不到依靠。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就让人间有一座桥，就让地球是一个家，让我们在困难中长大。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让世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1989年的东方快车合唱团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东方快车合唱团呢，是台湾地区80年代非常红的一个团体，当中的主唱叫姚可杰，主要成员呢有五位，当中呢推出专辑的时候呢也发生过成员的变化。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6年的张清芳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亲爱的，请不要说》。 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出戏还等不到落幕，却已经看到了结果。总是在爱过一才知道付出许多，爱情它若是一去不回头，何不让它就此错过，不如让它就此错过。 这是来自张清芳的《亲爱的请不要说》。下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老歌是来自1999年动力火车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背叛情歌》。这首歌呢是曾经让动力火车一炮而红的《无情的情书》的作者作词李素贞还有作曲刘天健呢再次的合作。而在这首歌里面呢，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一个呢是尤秋信，另一个是严志林，也担当了制作。这首《背叛情歌》就是他们制作的作品。 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心说只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真爱在哪里？我把心锁指向大海之外，直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忘了寒冬，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不清的脸。永远背叛永远，泪水背叛双眼，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 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齐秦的99年世纪情歌之谜翻唱专辑当中翻唱王菲的我愿意。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老歌是来自曲隐他的歌坛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带有一些很粗犷的感觉。后来呢，曲隐再也没有用这种方法来唱歌，也许后来的曲隐呢更受欢迎。来感受一下当年的跟着我飞翔。 跟着我飞翔，寻找永远的幸福。跟着我飞翔，又怎么会孤独？蓝天总有白云飘，大海总有浪花舞，在这世界里总有我们的路。跟着我飞翔，寻找美丽的前途。跟着我飞翔，又怎 风送上他的歌，小鸟唱出的祝福，黄昏日落会邀明天日出。向前走，你不要再痛苦，向前走，去走我们的路，向前走， 是来自曲颖的《跟着我飞翔》，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林子祥早期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听起来很耳熟，应该是根据一首国外的歌曲填词而成。填词的部分呢，是林振强，也是一位已故的著名的填词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诱惑》。 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躲，别再躲，别再躲，别再躲。长夜之睡，内心红中一团烈火。愿你可，愿你可，让我亲近爱火。齐着火，就着火，如像森林大火。你两眼已说要恋爱我，椰子歌，椰子歌，椰子香如爱歌。着紧火，正及火时，你飘荡眼波。无畏歌，无畏歌，轮格招防局长。愿你可，愿你可，让我挨近救火。无畏拖，无畏拖，勤力火如地拖。这晚我怕你伴我一看我，诱惑我，谁像我慢歌，诱惑我，谁像我劲歌，震动我，然后用手远远转转轻轻的一推，推开我，诱惑我，谁像我慢歌，诱惑我，谁像我劲歌，震动我，然后用手远远转转轻轻的一推，推开我。 椰子歌，椰子歌，椰子香 着紧果像禁果禅被飘荡眼光，无畏抗无畏抗邻近消防局长，原理可原理可让我挨近救火，无畏拖无畏拖勤力仿如地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长夜之上内心红中一团烈火，原理可原理可让我亲近爱火，齐着火齐着火如中心灵大火。椰子歌椰子歌椰子香如爱歌，像禁果像禁果时你飘荡眼波，无畏抗无畏抗邻近消防局长，原理可原理可让我挨近救火，无畏拖无畏拖勤力仿如地拖。 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躲，别再躲，别再躲，别再躲。长夜之上，内心红中一团烈火。愿你可，愿你可，让我亲近爱火。齐着火，齐着火，如中心灵大火。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别再拖。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是来自张德兰的《春光美》，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春节联欢晚会呢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当然这个歌呢是一个改编歌，原曲呢是一个歌唱秋天的歌曲，叫做《再见秋天》，那么春节联欢晚会呢就把它改成了歌颂春天的歌曲，期待春天的歌。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然是跟春天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施孝荣最有名的歌曲之一，叫做《拜访春天》。 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 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大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 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 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 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 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大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 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我又来到你门前，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 在施孝荣的《拜访春天》之后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曾经改成过《春天》，因为这是来自丁薇的《冬天来了》。有一年呢，他也登上了春晚，上了春晚呢，不能有其他的季节啊，所以就把它直接改成了《春天来了》。这首歌呢，是丁薇写给自己1997年6月去世的父亲的歌曲，所以在歌曲当中呢，除了有磅礴的气势，有非常大气的编曲之外，当中呢，也充满了忧伤。 下月亮，等着天亮。

说，用眼底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不知道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这是来自赵薇版本的《千言万语》，《千言万语》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曾经用过笔名古月的左宏元，而左宏元呢创作的歌曲好歌众多啊，而且呢同时呢他也曾经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呢演唱过那个片尾曲《渡情》，当中的男声就是左宏元。好，今天留声地带最后呢一起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力宏这首中版的歌曲，叫做 Julia。 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Here we go。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这样飘累又追，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就是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